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《交易沦陷》，欢迎收听。第一集，误会。许少卿从会所里出来，在转角的巷子口点上了支烟，猛吸了起来，压力无处释放，他有点烦躁。今晚会所里新来的小男生没有一个能让他看上眼的，他把烟叼在嘴里，拿出手机，眯着眼睛开始翻起通讯录。那里倒是有些个还不错的，可是翻来翻去总觉得缺了点兴致。他在这方面极其喜新厌旧，尤其他今天心情不佳，就更想吃点不重样的菜换换心情，天就没有看上的。他骂了一句，按灭了手机，又吸了一大口烟。 算了，抽完这根烟就让老张来接我吧，回家冲凉睡觉。 想到那个冷清空旷的房间，他有点烦。有一个人的脚步声从巷子里走了出来，越来越近，居然也站在巷子口看起了手机，就在自己身边。许少卿不乐意了， 马路那么宽，大晚上的非站人身边不可吗？ 他不满的头去一瞥，心里动了一下。一个男人身材修长，在手机的微光中映出一张端正的脸，秀挺的鼻头，两条眉毛又长又匀称，很有情绪地蹙在一起。不知道是看见了什么内容，时不时地抬头思考，又低头看手机。这巷子里是会所的后门，也是员工的出口，那些适应生们是不允许从富丽堂皇的正门随意进出的，以免冲撞贵客。下班以后就会换好便装，从这边的巷子里离开。许少卿向那个男人走近了一点。 哎，刚从里面出来的？ 不算刚吧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能看出来？ 在里面怎么没见到你？ 你也进去过？不像。 许少卿以为他是说自己不像 gay， 笑了一下。这男人比刚才会所里很多美颜水灵的小男生长得差了很远，但他觉得这人举手投足还给人一种挺纯情的感觉，有点意思。也许是太久没有放松过了，许少卿没有更加挑三拣四，决定就是这个了。他给老郑发了个消息，掐灭了香烟。 跟我走吧。 啊，您是要给我介绍工作的老板吗？ 这么说倒也不是不行。 许少卿允许他把自己那啥的事儿说得那么清新脱俗。不一会儿，老郑开着车来了。男人一看那辆漆黑的豪车，惊诧地半张着嘴巴。 我要上去这个吗？ 跟我坐后面。 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来。啊，大哥，您干嘛还专门下车兜一圈啊？ 别客气，您快上车。 哦，谢谢啊，谢谢。 许少卿无语了，这男人的土鸡样突然让他有点后悔了。可男人已经快速地坐了进去，还在忙不迭地狂给老郑道谢，他嘴角一抽，也只能跟着上了车。 自己点的菜跪着吃完吧，反正到时候也用不上他这张蠢嘴。 不用许少卿说，老郑就知道往哪去。车里很安静，然后很快这份安静被那个男人打破了。 老板，我叫安里，平安的安，鲤鱼的鲤，请问您怎么称呼啊？ 许。 许老板，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 工作场所。 某高端酒店1208房间。一路上那个男人一直保持着他的土鳖好奇脸，进了房间在大床的边上摸了摸，没敢坐。 许老板，我以为至少也要明天才能开始上班呢，今天就要工作了吗？ 怎么，你下班以后没工作过？去洗洗。 洗什么？您说 是保洁的工作吗？可这屋里什么都挺干净的，像是刚做完保洁的样子。 安林想了想，没明白，可他又怕许少卿是在故意考验他，说错话丢了这份得来不易的工作，没敢吱声，于是只是尴尬地笑着，一边偷看许少卿的反应，一边又伸手拍了拍床单。这男人拖延什么呢？许少卿瞥了他一眼，有些不悦。 我时间宝贵，你最好能麻利一点。 不是，您让我洗什么呀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之前王哥还没有跟我谈过具体的工作内容。 哪个王哥？ 许少卿已经把衬衫扣子解了，敞着怀，很难想象他斯文衣着包裹下是这样一副结实的身材，微隆起的胸肌，腰胯两侧精壮的肌肉线条，小腹清晰的人鱼线在衣摆的阴影中若隐若现，引入西服的裤腰中。他在安里惊呆迷惘的注视中开始解裤带，安里目不转睛地盯着他，都忘了回答。在日积月累严格管控下的身材健壮但不野蛮，还保留着流畅挺拔的美感。 唉，都是男人，本钱可是大不同啊，那身衣服是，没想到脱了衣服更是。 安里不禁拿自己的身材暗自比了比，立刻生出了相形见绌的自卑感。许少卿看他盯着自己发呆，为他的迟钝恼火，却又有点为自己的吸引力而自得。他走到安里面前，把裸露的胸膛直接对到那对直愣愣的眼珠子前，像是有种给他看个够的意思。 我问你话呢。 在灯光下看，这个男人好像没有黑暗中看上去那么年轻，眼角已经有了一点小小的细纹，脸颊也更瘦削些，显得少了一份青春活力，但更加沉稳柔和。安里被突如其来的同性胸部给吓得猛地向后窜了两米，赶紧回答。 王哥就是王洛呀，他说帮我找了个服务员的工作，约好今晚见面聊一聊工作内容的，没想到他会让我直接上岗。抱歉啊老板，我确实不知道这个工作要干些什么，不过您告诉我，我马上就学。您别开除我，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的。 别说了。 安里马上闭上了嘴。许少卿眯着眼睛看着他，这个男人巴拉巴拉的废话他都听不进去了，他好像意识到自己找错了人，太扯淡了吧。 都进了酒店，箭在弦上才发现错了。哼，怪不得这人的样子不像。你不是蓝地会所的？ 什么会所？ 安里说完了这句，那许老板的眼神明显的一下子冰冷了。安里没听说过这个什么会所，但他有种预感，许老板好像看不上他了。浪费了一晚上的时间，直到最后好不容易拉了个能凑合的，居然还拉错了人。已经兴起的许少卿别提有多烦躁了，一句话也不愿意多说，走到外套里掏出钱包，拿了100块，冷淡地递给他。 妈的，你打车回家吧。 一言不合立刻轰人，这老板的脾气也是够大的，不过安里实在太需要一份工作了，他的眼神马上可怜起来，恳求地看着许少卿。 我不是您说那个会所的，但是我一样会做很多事情，我曾经 会个屁。你会，你能跟我做吗？ 这个衣冠楚楚的许老板突然张嘴说出这种字眼，安里一下子就懵了。看着他这个表情，许少卿更闹心，这人傻了吧唧的，一个劲儿顺着自己的话说，让自己误会，勾起自己兴趣了，还只能干看着。哼，他故意作践似的抖了抖手中的钱。 不会，不会就滚。 我是直的。 那就快滚啊。 许少卿见他不拿，直接就甩到安里的脸上，轻飘飘的掉到地上。安里默然，被人突然拉到一个地方，又突然让他滚，接着用不堪入耳的语言羞辱他，然后用钱践踏他的尊严。但凡是个男人都忍不了，安里当然也按捺不住了。 死同性恋， 你说什么？ 死基佬，那钱你自己留着看艾滋吧。 安里没有给许少卿反应的机会，拉开门直接就跑了出去，门砰的一声撞上了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。